哇哦，这样一首非常潮劲十足的歌曲，由林俊杰作曲并演唱。不潮不用花钱，这样一首摇摆舞曲风格的歌曲呢，旋律轻快，复古的曲风加上个性的歌词，不仅表达出林俊杰对于潮流的理解，也让歌曲更加富有怀旧味道。买东西跟着潮流走，就会付出一定的代价，但是呢，自己的绝活是用金钱买不到的。那林俊杰呢，根据这个定义创作了这首歌曲，也来鼓励我们找出自己的绝活，才能在行业当中占有一席之位。 OK， 随时随心好音乐，这里依旧是 MyFM 100.5 周末放轻松，我是飞扬。接下来要送出的是谢和弦 Feel Good。 他身边哭了三天，马克思里的追逐心跳梦想过度，他在慢慢长夜的迷雾，悄悄发现快乐其实原来叫幸福，所有感官神经都悄悄忘记忘出怎么样的音乐，我牵起你的手，你要不要跟我走，安心的时代需要新鲜空气的自由，从地下掏着头发上地上变主流，我就是超级叛逆上一排的恶魔。 凡事多想一步，便能无拘无束。你好，我是汪婷，曲婉婷。 MyFM。 脆弱的泪总在提醒自己 失败的滋味，让自己好累。分手原来是那么简单，一句话将所有都改变，我的明天想起了你还是哭了，爱要有你才完美，我却无力再挽回，长长的夜独自去面对，我不想听见你爱上了谁。 来自那英的经典歌曲《爱要有你才完美》，这里是带给你随时随心好音乐的 MyFM 100.5，周末放轻松，我是飞扬。在这个新生力量不断更新交替的时代呢，乐坛也在不断的涌现着新生力量。95年出生的新生代歌手周兴哲，这位初入乐坛的小鲜肉，出道以后便吸引了无数焦点。他忧郁的嗓音将歌曲演绎得深入人心，他的音乐魅力呢，更是受到了无数乐迷的广泛关注。刚满20岁的他，以超龄的创作能力，用最真诚的创作态度，唱出了属于自己的旋律，也让我们听到了最真实、最完整的他。那马上呢，我们要送出的是他去年5月发行的单曲《你好不好》，一起来听。

赤裸裸，以为你会说什么才会离开我，你只是转过头不看我。不要刻意说你还爱我，当看清朝 过来，随时随心好音乐，现在陪伴你的就是 MyFM 100.5，周末放轻松，我是飞扬。盛夏的果实来自莫文蔚，爱情呢永远会带给人伤感和无奈。莫文蔚独特的嗓音和这首歌的歌词带给我们对爱情的思考。也许有些果实就是让你不敢面对，却又无法逃避。生活依旧还要继续，心情也在不断的改变交替着。什么是漂泊，什么又是停留，也许没有人会给出准确的答案。好的，那接下来马上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来自方大同的歌曲《黑白灰》。 新年贺新春，庞大奔驰北辰总店全系车型震撼特惠，全新长轴距一级车现车特惠供应，置换购车送5000元大礼包，部分车型购置税减半政策持续至1月31日，详询86907777。 吃喝玩乐购，新年来有啊！ 有啊，奥特莱斯名品折扣，贺新年，礼到福到，迎新春， 春联福袋大派送，吃喝玩乐优惠享不停。 巨威影院两人观影，一人免单。 滨海新区云山道有啊，奥特莱斯。 你好，我是汪东城，随时随心好音乐就在 MyFM。 MyFM。 这里也没关系，所谓英雄无聊 该如何抉择，结果如何推测，这世界黑白灰色，什么样子才是对的，戴上面具何必在意是非对错，听得太腻，好人坏人把非离弃，谁说这世界不能征服云霓，所以试试看没关系，把黑的白的坏的坏的全忘记，我会让你做真正的自己，邪恶越正义谁才会胜利，左右的拉锯显微的差距，你会接受还是 stay away stay away stay away， 你会不会 stay away stay away stay away， 是非该如何抉择，是非该如何抉择，期待有没有灰色，什么样子才是对的，是非如何抉择，结果如何对策，这世界黑白灰色，什么样子才是对的，It's okay， 天使压着同时你不背，怎么知道选择对不对，让我静一静可以不可以， 有什么好处吗？ 嘿嘿，能有什么好处啊，不就是减减压，抢抢票，收收礼，回忆回忆我们的过去。 MyFM 100.5，好音乐让日子永远有声有色。 变成几段傻傻的彷徨，雨有一点急躁，在我脸上涂鸦，把心情画得乱七八糟，滴答滴答响，我手上没有伞，分手的心有一张，我没有故事，雨水渗透，写你爱他那遗憾。我在你雨中看你不上彩虹，我分不了轻重，你幸福我该否祝福？我在你雨中陪着你走过。笑容会很苦，若和你们交朋，放心我会收起我的痛。我手上没有伞，分手的心有一张，没有故事，雨水渗透，谁爱他那一刻，我在淋雨中陪着你走不 梦，放肆我会收起我的痛。我在淋雨中看你不上彩虹，我分不了轻重，你幸福我该否祝福。我在淋雨中陪着你走不动，我还有一个梦给雨水带领我的天空，我的笑容会很苦，我和你们笑碰，我会收起我的痛、哦哦、听雨之后我不会再哭。 正午的骄阳，秋夜的凉爽， MyFM 100.5 与你相伴，度过随时随心的音乐时光。 只是愿意爱过的爱继续存在。

彻底一点， 听好音乐要听得尽兴一点。 MyFM 100.5将好音乐进行到底。 Inside you and A disease of a mind that can't control you. It's too close for comfort. 歌曲来自蕾哈娜 Disturbian， 感谢你依旧锁定在 MyFM 100.5 MyFM My Joy， 我是 Suki。 今晚呢，综艺节目向往的生活登陆湖南卫视晚间档，主持人何炅、黄磊和刘宪华三个人一起归手田园，为观众们带来一幅自力更生、自给自足、温情待客、完美生态的生活画面。接下来的歌曲来自何炅，另一个自己，开启我们今天的 MyFM My Joy。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春天吹的风下，天飘的雨，看见过年少的你。我在夕阳下，你在夜幕里，遇到另一个自己。也说我们来不及，已经来不及，来不及把梦提起。对时间不语，对沉默着迷，张望另一个自己。只是你眼中的我，我心中的你，双手依然扣紧。我在人群中，你

关诗敏，别说。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MyFM 100.5 MyFM MyJoy， 我是 Suki。 1月13号呢是全国春运的第一天，客流量明显增加，不过从15号开始雾霾会影响一些交通出行，如果是选择汽车回家的话，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减速慢行。其实哈，年关将至，不管什么天气也阻挡不了我们回家的心。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周华健，风雨无阻。 下一段岁月让我无怨无悔，全心的付出，怕你忧伤，怕你哭，怕你孤单，怕你糊涂，红尘千山万里路，我可以朝朝暮暮给你一条，是我一生不停的脚步，让我走出一片天空，让你尽情飞舞，放心的追逐。爱是漫长的旅途，梦有快乐，梦有痛苦，悲

尽量不去想那些爱我的人，顺着刺眼的光一路向前闯，早已分不清前方到底是什么方向，前方可能有我想要的自由，也可能什么都没有，因为我早已昏了头。我是一个监牢的木偶，也有疲倦的时候，我是一个快乐 来自郝云逃跑的木偶。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 MyFM MyJoy， 我是苏萍。距离2010年 Coco 李玟巡回演唱会已经过去了7年的时间，7年里呢，李玟结婚，担任中国好声音的梦想导师，加盟了中国梦之声，发行了专辑盛开。不过好像已经很久没有看到她站在舞台上唱歌了，直到去年呢，李玟作为首发阵容加盟了我是歌手第四季，再一次将歌声展现给观众。2017年的 Coco 李玟即将展开大型巡回演唱会18，继续为歌迷们带来劲爆的现场。关注了一条演唱会的信息，那我们继续好音乐，来自

下想你就不胡思乱想，每当泪水快干，我就笑得往后仰，谁要我脆弱我就偏不投降，我也不想想你也是匆忙，把空荡荡日子填满着是梦一场，醒来就一如既往，我们爱得多疯狂，现在说都已无关。 到了这个时候没什么好挽留，为何你还要求保持做朋友，是就不感到别扭，就别碰头，我会把忙碌当借口， 要不然分离的效果无法扭转，已习惯要我停下来有一点难，我也不想想拆穿，让我们独自想一想，哪怕心酸再无法，也没必要跟你讲，我很好不必非你待在身旁， 我也不想想你也是匆忙，买通时间好让谁顾好该把我开朗，感谢你善意夸奖，可你我都别这样，我们心中有一人说谎， 就当回忆是梦一场，醒来就一如既往，我们爱得多疯狂，现在说都已无关痛痒。 一大批人在同一时间做同一件事情，不一定是在破吉尼斯纪录， 也有可能是在听 FM 100.5最流行的音乐电台 My FM。 我不忍，我不能，别再认真忘了我的人。离不开我爱的人，我知道爱需要缘分。放不下爱我的人，因为了解他多么认真。为什么最真的心碰不到最好的人？我不问，我不能，拥在怀中，直到他变冷。爱我的人对我痴心不悔，我却为我爱的人甘心一生伤悲。在乎的人始终不对，谁对谁不必虚伪。爱我的人为我付出一切，我却为我爱的人流泪狂乱心碎，爱与被爱同样受罪，为什么

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锁定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My FM。 嫌弃我没有关注，没有人气候，只剩镜子听我的白日梦，抓到机会就用力嘶吼，像是没有明天可以活，两边口袋总是空空，但我从没抱怨过。 我最爱的电台，我是萧敬腾。 我学会和你说一样的谎， 是要我在你身旁，说幸福该是什么模样，你给我的天堂其实是一片荒凉。要是我早可以和你一到伦敦，我们就不必在爱里勉强，可是我真的不够勇敢，总为你忐忑，为你心软，毕竟相爱一场，不要谁心里带着伤。我可以永远笑着扮演你的配角，在你的背后自己煎熬，如果你不想要，想退出要趁早，我没有非要一起到老。我可以不问感觉，继续为爱讨好，冷眼地看着你的骄傲，若要情太难了，想别恋要趁早，就算迷恋你的拥抱，忘了就好。 是来自阿妹张惠妹《趁早》，这里是 MyFM 100.5 MyFM MyJoy， 我是 Suki。 来关注电视剧方面的消息，林玉芬执导，杨幂、赵又廷、张智尧、迪丽热巴领衔主演的电视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今天呢首度曝光了全阵容海报以及数款双人版剧照。两款海报中，杨幂和赵又廷领衔众主演齐齐亮相，尽显大气唯美。而同期曝光的多款剧照呢，也呈现出纷繁复杂的角色关系，神态各异的众人共谱写了一曲三生恋歌。这部电视剧呢，将于1月30号，也就是大年初一

知不觉，后知后觉，然后好几年。 我好怀念那张懵懂不经事的脸，洁白吗？一片片不知疲倦追赶着时间。少轻言不悔的岁月，你曾说过却还没兑现的誓言。嘿，是否你也一样舍不得那从前，就封它填满未来的流年。也最让人心酸、我好怀念那张懵懂不经事的脸，时间太善变，蓦然回首青春就凋谢。我恨我还怀念年少轻言不悔的岁月，却还没兑现的永远。 群星演唱《不遇见》，这里是 MyFM 100.5 MyFM My Joy， 我是 Zoe。最近呢，李荣浩在接受采访时说，因为距离上一张专辑《野生动物》已经有一年时间了，因此呢，有些歌迷就着急问说，新专辑的进度如何啊？什么时候到小巨蛋开演唱会？除了关心和杨丞琳的感情进度，大家对于他的音乐作品也是抱有相当大的期待。接下来，李荣浩《不搭》，不要走开，下一时段我们再回来。 借钱吃海货， 不算不会过。 信心阁隆重推出春节海鲜大礼包， 公司福利，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 京津冀3D免费送货上门， 信心阁咨询热线400-827-9818。 吃喝玩乐购，新年来有啊！ 有啊，奥特莱斯饮品折扣，贺新年，礼到福到，迎新春， 春联福袋大派送，吃喝玩乐优惠享不停。 巨威影院两人观影，一人免单。 滨海新区云山道有啊，奥特莱斯。 他有时候呆萌，有时候霸气，有时候温柔。有时候伤感，有他在，我更懂得欣赏生活的美。他是音乐，一直在你身边的音乐。My 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自在怎么样算失态，是不是穿错了鞋带，几年下来都没有明白，没好开口表白。故事更改是两小无猜，一个故作气派，看另一个置身事外，

套，什么给你力量，是心还是手掌，奋不顾身战一场，试探生命多宽广，任性匆匆忙忙，路过的旅途都是梦想，人生暗自伤， 音乐根本停不下来。大家好，我是郭静。 任性的挑拨，疯狂的冒出了头，单方的守候，试探的温柔，却还是少了点什么。遥远两端，爱挂在天空飞，风停了也无所谓，只因为你总说 Everything will be okay。 我准备好了 3, 2, 1 I'm always online， 和你 one to one， 爱开始扩散，我们连接了，穿越天空银河，呜哇吼呜哇吼，开始倒数 3, 2, 1， 删除我的孤单，默认默契是深刻。爱亮了，爱笑了， I'm always online。和你 one to one， 爱开始扩散，我们连接了，穿越天空银河。我开始倒数 three to one。 来自 JJ 林俊杰 Always Online， 这里是 MyFM 100.5 MyFM MyJoy， 我是 Suki。 春节期间的美味菜肴零食甜点多种多样，面对诱惑，不少人就放松了警惕，开始大吃大喝。其实呢，春节期间还是有一些饮食禁忌的，比如说胃不好的人要少吃酸，肝脏不好的人要少饮酒，空腹的时候呢就不要大吃海鲜，感冒患者呢就要少参加聚会。春节期间呢还要注意饮食卫生，没有吃完的菜也不要多次加热食用，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不要吃得太饱。陈小春，相依为命。 终于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阵时为你生气，其实以前和你互相不懂得死心塌地，直到共你度过多载世纪。即使身边世事再毫无道理，与你永远亦连在一起，你不放下我，我不放下你，我想确定每日挽住同样的手臂，不敢早死要来陪住你，我已试够别离并不很凄美。我还如何撇下你，射灯光柱照下来，剩我跟你。难道有人离去是想显出好光阴有限？让我学会为你贪生怕死。即使身边世事再毫无道理，与你永远亦连在一起。你不

恨我或感动。假如真可以让时光倒流，你会做什么？一样选择我或不把我？假如温柔放手，你是否懂得走错了可以再回头？想假如 19:15，正在陪伴你的是 MyFM 100.5 MyFM MyJoy， 我是 Suki。 今天晚上8:30，江苏卫视《我们的挑战》第四期冬日运动会即将上演。本期节目呢，挑战兄弟团来到了2022年冬奥会的举办地之一张家口，在冰天雪地中展开了一场花式竞赛。六兄弟呢，完成冰上仰卧起坐、睡袋雪橇、人体冰壶等妙趣横生的竞技项目，带来了不断的笑点。同时呢，他们也用毅力克服了寒冷，展现了奥运精神。那感兴趣的话，晚上可以锁定江苏卫视《我们的挑战》，林忆莲《为你我受冷风吹》。

悉触摸在心底，转眼吞没我在寂寞里，我无力抗拒的电视里，默默想你到无法呼吸，恨不能立即朝你狂奔去，大声地告诉你，愿意为你，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忘记我心，就算多一世界也不可惜，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被放逐天际，只要你真心那爱与我回应，什么都愿意，什么都愿意。 一起来听听接下来的 My FM 有什么歌曲吧，我是 Kenji 吴克群。 My FM 抱歉的感谢，恰好

就全都要不到回应，悔恨就像是绵延不断的丘陵，痛苦却防卫的僵硬，悲伤如情。 来自 SHE 热带雨林，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MyFM 100.5 MyFM MyJoy， 我是 Suki。 今天呢，央视春晚彩排，陈伟霆被网友拍到入场，他穿着驼色大衣，配着高领毛衣，戴着墨镜，帅气十足。陈伟霆呢，曾两度与春晚失之交臂，羊年春晚他与鹿晗、吴亦凡、宁泽涛合唱，最后彩排后呢被节目被撤。猴年春晚陈伟霆再度获邀，后来因为拍摄老九门受伤遗憾退出，今年终于如愿加盟春晚，非常值得期待。接下来我们继续好音乐，来自容祖儿《天然呆》。 愿你爱呜十个钟头，运载又呜银河尽处开罐头。叉腰是我的自由，情人暖糟透，最近你那出口只需这个碗海鸠，看老板却不走，我便抬起头，架空跟天使互见美酒。人人傻了吧，傻到只好嫁两岁，更是荒谬。平庸伴你探过，变身在妄想选购，人突然无人意识流，吐满全部掉到身后，让我的意识在罗马街上留足够。愿你爱呜十个钟头，运载又呜银河尽处开罐头，一秒六次错 Hello， 听着 MyFM 100.5 的好音乐和一杯香浓的热巧克力，就是我保持好心情的秘诀哦。Hello， 大家好，我是 Angela 张韶涵。MyFM。 手按在心头，在最寂寞

张不好， 全世界比你张不好。 Oh, I'm a super dancing queen. 热舞的风采喵喵喵，没有谁能比我花俏，男生全都想问点高。Oh, I'm a super dancing queen. 每男子都为我倾倒，苍蝇在身边绕啊绕，没时间一语叫。 好歌播不停，好礼送不完，就在 MyFM 100.5。你好，我是蔡依林。 喜欢我飞舞的头发。